结束。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耳边听到的《雀贼序曲》，可能很多人一下子就会联想到他的作曲家罗西尼，但是我相信哦，可能对于古典音乐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想到罗西尼不是一块名表吗？是的，就是同样的名字，同样的，如果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同样的三个字，罗西尼，意大利当时最负盛名的歌剧作家，一生一共创作了将近40部歌剧，也把意大利的喜歌剧和正歌剧的题材推向了高峰。 那他的歌剧也是遵循古典派的原则，旋律非常高雅清新，管弦乐又不喧宾夺主，全音和声处处可见。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罗西尼他的很多部歌剧的序曲。有人说序曲就是整部歌剧的浓缩，的确是这样的。 永恒的美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罗西尼他的歌剧序曲。刚才的最缺的序曲之后，现在要听到的是软踢序曲。罗西尼关于他的故事，好像对于古典音乐作曲家他们的这些故事有所耳闻的朋友，好像听到过关于很多他的有趣的故事。的确是这样的，比如他喜欢美食，比如他后半生就不太愿意作曲，很多很多关于这样的传说吧。那他也是在当时的时候很遵循古典派的原则，尽管浪漫主义在当时已经未成风气，但他始终是嗤之以鼻，尤其对歌唱的新风格深恶痛绝。他的创作也是继承了意大利注重旋律还有美声唱法的传统，充满了炫技的装饰和幽默喜剧的精神。所以呢，在他的即便是序曲没有任何人歌唱在里面，我们也可以好像听得到不同角色的出现。 永恒的麦丽，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他的很多部歌剧当中的序曲。罗西尼是以创作喜歌剧而名垂青史的，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反映平民生活的，也有对于贵族浮夸百态的描绘，内容生动明快，人物的刻画也是个性鲜明，戏剧情节十分紧凑，还有呢就是完全恰到好处的管弦乐的配器，始终保持着艺术的青春。那他的歌剧在今天上演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耳边我们所听到的塞维利亚理发师，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罗西尼的歌剧。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罗西尼，他其实他的年代已经有浪漫主义特别盛行，但他依然在维护着古典主义。所以有人说19世纪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罗西尼。19世纪的意大利歌剧如果没有罗西尼的出现，极有可能不可遏制地沉沦下去。那在意大利正歌剧已经衰亡，歌剧舞台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正是由于罗西尼的力挽狂澜，他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和生命。对于意大利来说，有100%的理由高呼就是罗西尼。罗西尼在歌剧史上打破了一直奉行的以歌词为主导的做法，大胆地创造了以音乐旋律为主导的风格。这位在1792年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佩萨罗的作曲家，他也由此获得了佩萨罗天鹅的美称。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他的歌剧，那当然了也是他的序曲音乐。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就是歌剧序曲。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一会儿再见。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以阴为主，山区及西部地区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防范。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水汽不足，出现降水的可能性不大，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再次回到罗西尼的歌剧序曲当中，我是王卓。关于罗西尼的很多歌剧，比如说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雀贼》序曲，听到的《威兰退尔》《塞维亚理发师》，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耳边，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比如耳边所听到的《塞米拉米德》。这也是来自于罗西尼他的歌剧，而我们今天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部歌剧的序曲。那说到罗西尼，的确就像我们上半时段所说的，这位在浪漫主义音乐早期的代表人物，但他却真的一直在捍卫古典音乐精神。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鲜活的传闻和至今都不解的猜测，比如37岁他就搁笔了，生命最后长达40年没有重要的作品。据说他也是多产的快枪手，用10多天就完成了一部巨作，就是《塞维利亚理发师》。那和海顿、莫扎特的经典之作一脉相承的6首弦乐4重奏，也是3天之内完成的，简直就是曹植的7步成诗的节奏。那船间呢，他也是慵懒并且是讲求享受的。在巴黎，他的家成为了各界名流趋之若鹜的会所，他嗜好美食的名声也是驰骋江湖。他是一名好厨艺名扬法国的，被人称为音乐家厨子。其中呢，一直保留到现在，还有像罗西尼嫩牛肉片，就是以他命名的。牛肉的鲜嫩，还有鹅肝的这个肥美，都是相融合，让人能够享受到舌尖上的美味。那这些呢，都是和罗西尼有关。哎呀，真的是巴黎的一席流动的盛宴，这好像就是在形容罗西尼的。继续吧，永恒的魅力，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来聆听他的歌剧序曲。我是王卓，再次欢迎你回来。 听着罗西尼的音乐，群里面的朋友呼朋唤友，应该叫五月，他说男士们快来听罗西尼歌剧吧，带罗西尼表品罗西尼美食。还有人说哎呀，听得我都特别特别馋了，该怎么办呢？听到了罗西尼的嫩牛肉，听到了鹅肝，真的是迄今而止呢都有百种以上的菜色是和罗西尼有关的，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真的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由得想起了海明威的那句巴黎是一袭流动的盛宴，也想起了钟情美食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他们真的是有一拼。巧合的是呢，帕瓦罗蒂的曲目有不少都是罗西尼的作品，歌剧不说，但是一首歌曲就美妙无比，我相信真的就好像是会种上传说里的蜘蛛毒一样，非要急剧的跳舞才能够挽救生命的塔兰泰拉，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罗西尼会有一种中毒的感觉吧。继续来聆听罗西尼的歌剧，就在耳边。Thank you. 人说，罗西尼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威廉退尔序曲》当中最著名的那一段。《威廉退尔序曲》也挺长的，大概有十分钟左右呢，能不能放一个全版出来呢？那可能时间上来讲呢，不一定我们能听到最最熟悉的那个段落，但是的确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威廉退尔序曲》的前半部分也值得来聆听，现在就在耳边。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就是罗西尼他真的是有着很多这种轶事和传闻的作曲家，包括他的后半生都不再轻易不再碰笔，就是也不再写作。那还有呢，就是他爱美食，还有就是他性格上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魅力的地方。有人把他说成是史上最幽默的作曲家，幽默真的是一种天分，勉强不来的。大部分作曲家都是走苦命路线，谱让人坠泪的曲很容易，但是写令人畅笑的歌却是难如上青天。像我们所听到的幽默曲很幽默，像哪首谐谑曲很谐谑，幸好地球出现了罗西尼这位奇才，他真的是为世界送上了许多欢乐，不仅仅局限于古典音乐世界当中，我们在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卡通都可以听到罗西尼的旋律。在他的一些流传下来的轶事当中也挺有意思，比如他30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国来到了维也纳拜访大名鼎鼎的乐圣，当时又聋又病又没人缘的51岁的贝多芬，他说啊，你就是写塞维利亚理发师的作曲家呀，我要恭喜你，那是极为优秀的喜歌剧，我已经读过了，也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他就会演下去。接着叹口气说，哦，多不快乐的我。最后一脸愁苦的贝多芬送客，还不忘叮嘱说，记住要多给我们像理发师一样的作品。这是乐圣贝多芬对罗西尼的嘱咐。当然了，罗西尼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作曲家，他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每每都是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译文，几乎可以出一本罗西尼教你如何耍幽默这样的书。比如有人问他对于瓦格纳歌剧《唐豪瑟》的看法，他说那必须要听上好几遍才能懂得音乐，不过我没打算听第二遍。然而他的技巧并非是愤世嫉俗，他的讥讽也不流于尖酸刻薄，他不仅嘲人也愿意自嘲，于是成为了当世最受欢迎的巨星。 好了，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他的歌剧序曲。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Thank you. Oh, the